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2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去年8月是从战争的炮声在朝鲜半岛停息以来所发生的那些无数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危机的最顶点，是极其危险的尖锐命运的时刻。当时南朝鲜为军部歹徒，以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一起可疑的地雷爆发事件为由，重启穷凶极恶的对北心理战广播，大量放飞传单，甚至向我国领土进行数十发炮弹乱射等，发起前所未有的挑衅，这时形势推向了不可收拾的爆发局面。为此，全世界深感紧张，关注朝鲜半岛急转直下的形势。在那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了我们祖国，为了我们民族和我们同胞，做出了超人想象的重大决策，带来了一个巨性转折。中学伟人金正恩同志胸怀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的崇高使命感，采取了旨在一举粉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军事妄动的一切措施，而且在把杀敌的枪口对准敌人胸膛的情况下，主动促成北南对话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层紧急接触举行，从而打开了不战无血而获大胜的前进道路。如果把北南双方在一年前所达成的协议当作金科玉律，并把它付诸实践了，那么朝鲜半岛形势是会发生根本转折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朴槿惠集团把北南关系恶化和朝鲜半岛形势遭到破坏的责任全都转嫁给我国，还口口声声就恶意重伤说什么是北方的威胁和挑衅等等。我国增强自卫国防力量的措施，为的是粉碎敌对侵略势力的阴谋，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自主地打开一个统一繁荣的新时代的。对此，南朝鲜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威胁、担心或不安。如果南朝鲜傀儡集团忘却去年8月事态的教训，胆敢再度发起可笑的挑衅，那么我们将会绝不错过那千金难买的机会，转入正义的祖国统一大战，消灭干净利己集团，从这个地球上永远彻底消除侵略的元凶美帝国主义者的大本营。谈话最后强调，胜利是最正义自主的我国引以自豪的传统，而失败是寄生于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坑害同胞命运的亲美利己集团所难以避免的宿命。